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8集，行李箱是齐峰拿的。进门的时候，田东东也在寝室。齐峰与他简单打个招呼，开始帮云建威整理东西。 建威，又让你哥帮你弄啊？ 对啊。 你哥对你也太好了。你们俩感情真好。 这时齐峰的手机响起，他拿出手机接起来，与对方说了几句，最后说， 好，我现在过来。 谁啊？ 齐峰把手机揣回兜里。 麦璇，他说王老师想看看我的论文稿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收拾可以吗？ 云建威心想，怎么又是他？他心里不大高兴，但有舍友在，不好对齐峰撒娇，只好说， 你去吧，我自己收拾。 齐峰叮嘱他几句东西要怎么放，然后便走了。云建威失去兴致，慢吞吞爬上床铺床。他正忙活，听到田东东在下面问他， 建威，你哥有女朋友吗？ 没有。 你哥长这么帅都没有女朋友，好神奇啊。 神奇个头啊，我哥有没有女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小子别不是对我哥有意思吧？ 云建威疑神疑鬼的，胡思乱想一番，最后心想，得赶紧找个机会和他哥表白，这事儿不能再拖，再拖他哥真的和别人跑了。他心里装着件大事儿，几天都翻来覆去睡不好觉，天天琢磨怎么样才能找到绝佳的时机和齐峰表白，又想表白成功怎么办，表白失败怎么办，一会儿激动一会儿失落，情绪和坐过山车似的。寝室里其他人都以为他神经了。周五晚上，艺术团又要去搞开学团建，在群里吵着要云建威来，云建威正好心烦意乱跟着去了。一群人去市中心吃火锅，正巧碰到隔壁桌是 S 大的体育专业班的，艺术团女生多，体育班男生多，双方嘿嘿哈哈热情打过招呼，拼成一桌，然后就开始喝酒。体育班的男生比他们来得早，已经喝完了一箱啤酒，拼桌后又叫来两箱接着喝。云建威有点人来疯，人多一热闹就高兴，跟着边聊边笑，也喝了两罐啤酒，开始上头了。一群人吃完饭是八点多，马上准备转战酒吧。云建威嚷道， 我要去。 团长把他拉着， 宝贝走，蹦迪，等会儿我们副团长也来。 纯哥终于有空了。 和女朋友分手了吧？ 他的哪个女朋友？换太勤了，记不住啊。 叫他出来喝酒。 学长学姐们搭着云建威直奔酒吧，路上云建威的手机响起，他把包翻了个底朝天，翻出自己的手机，齐峰打来的，还显示三个他的未接来电。 哥， 微微，你在哪儿？你喝酒了？ 现在正准备去喝，我去酒吧蹦迪。 去哪个酒吧？ 哎，我们去哪个酒吧？ 有人报个名字，云建威把酒吧名报给齐峰，齐峰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无奈。 现在已经八点半了， 还早呢，你别再想把我抓回去。 旁边人哄笑，齐峰在电话里说， 我过来接你。 你别来别来，让我多玩一会儿。哥哥你最好了，千万别来啊。 然后把电话挂掉，赶紧催司机师傅。 师傅你快点开，我哥要来抓我了。 旁边人笑成一团，团长揪他的脸， 宝贝你喝多了好可爱呀，你哥怎么管你管得这么紧啊？这才八点半，上半场都还没开始呢。 一罐啤酒就醉成这样，确实要看紧点，不然啊，一不留神就让人拐跑了。 云建威严肃道：“ 我没喝醉。” 啊，好好好，没醉没醉啊！ 大家都配合他。出租车抵达目的地，一行人闹腾腾涌进酒吧，酒吧里人声鼎沸。云建威被炸得脑壳晕，跟着团长找到地方坐下。还没坐下一会儿，看见面前桌上变魔术似的出现一桌酒。团长苏西是个非常爱闹的女孩，拉着云建威和其他人 喝酒，喝完去蹦迪。 云建威又稀里糊涂喝下一罐啤酒，脸已经开始发烧了。他感觉自己有点兴奋，脑袋飘乎乎的，想跑进舞池嗨。旁边有人大声问：“ 淳哥怎么还不来啊？” 有人扯着嗓子答：“ 他最磨叽。”“ 微微还来不？” 云建威举起手：“来。”一体育专业男生豪迈给他倒一杯洋酒，云建威接过来，拿着酒杯站起：“ 干了这杯，我就去台上唱歌。”“ 干了干了，听云总唱歌。” 大家纷纷站起来。云建威真仰头喝光了一大杯酒，收获一圈欢呼，放下杯子的时候差点被辣吐出来。苏西忙把他的杯子拿到一边：“ 好了，不喝了，咱们玩去。” 云建威红扑着脸：“ 唱歌， 来唱唱唱。” 他正要起身，手机又响，贴着他的裤子口袋震。云建威拿出手机，还是起风。 我接我哥电话，待会儿唱。 他起身往外走，苏西跟着他一起把他送出大门。外头安静许多，云建威差点一个踉跄摔在地上，女孩哭笑不得把他扶好。“ 喂哥，干嘛呀？”“ 出来没有？哥现在就过来了。”“ 我说你别来嘛，我想多玩会儿。” 云建威声音软软的撒娇：“ 哎呀，怎么醉成这样？”“ 我没醉。” 云建威抬起头，醉眼瞥见街边一个高大的背影，那背影1.8米往上，肩宽腿长，与齐峰很像。云建威开心指着那个人对苏西说：“ 我哥来接我了。” 然后喊着哥哥朝那人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，苏西在他身后喊：“ 哎，不是，微微你认错。”“ 哥。” 云建威猛扑到那人背上，把人紧紧抱着：“ 想不想我？” 那人吓得手机差点飞出去。云建威摇摇晃晃从后面转到这个人前面，埋进对方怀里：“ 你接到我了。”“ 哎呦！” 郑纯看一眼在后面哈哈大笑的团长，好笑拍拍怀里的云建威：“ 这年头还有小可爱投怀送抱啊。”“ 他呀，是咱们艺术团的学弟云建威，就是新生晚会上唱初恋的那个。” 郑纯饶有兴致地看着云建威的脸和他醉醺醺的憨态：“ 哎呦，长得还挺漂亮的。” 他正想抬手捏一捏云建威的脸，手臂忽然被握住。郑纯抬起头，与齐峰对上视线：“ 抱歉，他是我弟，喝醉了。” 齐峰礼貌地松开他的手，转而扶住云建威，低声说：“ 微微，松手。” 云建威听到他哥的声音，疑惑转过头往上看，松开了手。齐峰把他扶到自己面前。云建威喝多了没劲儿站，懵懵地靠在齐峰身上：“ 两个哥哥。”“ 一个。”